新竹梅树下电大吸的多，刚好比上车并多。现在这批人不过甘有幸运。李显林总理表示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通货膨胀对老多地物价上涨，也可能带来经济冲击。尽管如此，我国过去几年已经开始经历苦中举薄的影响，企图更懂文化的经营来往。许多香港的旅游业开始复苏，各地香港业者都在未老坚固拼抢运军。交通部讲的政务部长徐宏达表示，香港业运军人数预计在年底恢复到已经升级高上。超过20家航空业者在新加坡会展中心举办危机难免的大型展业展，民众欢迎踊跃。正阿公我一学期新加坡旅客无论是因为只准官办 email， 已经日本时无需要接受官办检查去查隔离。日本外交部上部总工具不断国家的疫情情况，中国国话分为恩、旺、南、上的定义，其中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向恩被纳入南西定义。本地的官方当日新办理连续南日媒体在4000起以下。我所言论办事，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所慢新增加3830起办理，其中我所办理四起又仅为输的。基于四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段保路下降到1.03，可住大约18万户，历经三个月整修及送好罗办啦，据舒适中心中心营业，多数舒适中心小贩总在青蛇摊位完毕之后，即于周末开满咗生意，预留铺设分局之中。以及今晚后年的照明设备，舒适中心也设地换照王以保持整洁卫生。货交付款的神户中日苹果管土团内，一年以来已经有最少350名小孩者上当，损失金额更重超过4.8万。警方讲，小孩者一般下。消毒片具家中向地面或往公里滑草的电邮去加感性，要叫小孩子点击链接会集中用神的货物付款。小孩子点击链接之后，在指示下输入信用卡或者主机卡资料，改索取神密码。直到小孩子发现远方账号出现每经受过的教育之后，就发现上当受骗。据报道，美国的启萨斯州校务枪击案发生时，好学生多次拍电话报案，但是大约20名警员在校务嚼弄电脑中等锁定专职的课室。路透社报道，地州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克罗承认警方当时坐楼错误的决定，甘有幸运报告案后